好，今日睇真啲第三节嗱，头先就讲到话你哋系去到呢、这个两位无辜小市民同埋呢个普通老百姓去到呢个大连之后咧，第一晚就去到大连之后就去咗一间类似夜总会嘅物体啦，系咪？ 冇错， 你大概 系。 12点零钟到就见到一个貌似赌神嘅物体就入嚟嗰度，咁你哋好注目嘅，咁咁继续啦，咁嗰个人系咩人嚟嘅？ 嗱，咁啊，我就问下呢个 bartender 啦。咁呢条友系你哋老板嚟噶？咁然之后佢就笑咗一笑就 不是 话 不是客人客人 ：“Curran，Curran， 啊， 咁又可圈可点啦。咁系一啲咩 Curran 闹 可以 人， 令到个个都即 起晒心晒 系 啦。 咁，我哋嗰当时咧就虽然饮咗啲嘢，有几分呢个酒精喺个血管入边， 神志 但系 清 咧， 醒 但系个都系非常冷静嘅。首先系分析翻。佢个头咧，我话陆军装、哦，跟住有小学生，唔系啊，大陆人都冇其他发型噶啦，全部都系陆军装噶啦，OK，真系咁样样，跟住咁啊，斯斯然喺度啦，就发觉个个都为佢献唱啊，即系点讲啊，都唱红歌咁样啦，唔知点解啦，啲 但系冇 细 名 仔，即 嘅咧，唱嘅时候冇话片俾边个咧？ 有 Michael， 有洋名嘅， 你记得啦 系 ，Michael，我 啦 记得啦 ，Michael， 系啊，跟住啊，点解咁样样咧？啲斌仔跳舞咧都围住嚟跳嘅。 哇，咁开心啊！ 系，但唔知佢坐喺下边嘅，OK 吓。 咁啊，玩多一轮，条捻样走埋上台，唱埋歌，跳埋舞啊！ 系唱英文歌定唱咩歌？ 英 文 文歌， 咁你觉得佢唱英文歌唱？ 系 Love Me Tender。 哇，即系呢个系猫王嘅喎。 系，冇错，系啦。 Love is special。 都相 跟住 当于 咧， 洋化。 当然啦，咁啊有条高妹就陪住一齐跳啦，咁样佢系拖住手咁啊，好轻，一刻温馨咁样啦。跟住无视晒全场嘅眼光啦。 直头当自己开演唱会噶。 系，冇错。跟住啲宾仔啊，周围啲人咧，啲咁嘅职员咧，就系咁喺度放嗰啲咁嘅啪啪啪咁样 哦，即系放嗰啲炮，子 炮。系啊，冇 错。 我 又放烟花，放烟花。 大家都好拗头咁样做乜做乜捻嘢啊？条捻样咁样。跟住当然啦，我走唔走？跟住我开始担心个问题啦。其实我哋走唔走到噶？会结识 咁个场里面唔系得翻你哋两个啊嘛， 我 仲有 半周咧都差唔多， 系 都差唔多得翻我哋两个。 咁佢冇埋斗你嚟 嘅，都冇嘅，就系太开心啦佢哋， 即系你有理由咁佢去玩咁解嘅啫，其实系嘛情况就系。 咁啊，当然我哋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啦，咁啊散水，咁啊 散水之后而家打道回府啦。 当然啦，咁啊接翻的士啊，翻酒店瞓觉啦。咁啊，翻酒店瞓觉都系一件好惨嘅事嚟。 点解咧？ 因为一个生死嘅恶斗嚟嘅。 我哋一个斗快瞓着嘅游戏。 系啦。咁输咗嗰个嘅话咧，就冇得瞓嘅。 你两个同一间房咩？ 系啦，冇错，double single 嘅房嚟嘅。咁啊，当其时其实我哋就搞下搞下，咁啊3点零钟噶嘛，摊落床瞓觉。咁啊，点捻知我就输捻咗咯？咁就一路嗰种鼻鼾嘅声咧，就好似爆炸咁啊！咁啊，我 其实唔关事嘅，其实咧就只不过咧，对于嗰度嘅气候唔系太熟悉啊，已经开始有啲鼻塞噶啦，系啊。 咁啊，然之后我系最后一次望见手机嘅时间系5点零钟嘅。 但系你预咗第二朝系几点出门啊？ 我哋系预咗7点半醒。 系咁你一定醒到啊，因为你5点半都未瞓。 系啦，咁啊，瞓咗一瞓，咁然之后7点半啊，就俾人搞醒我啦。 系，因为到佢打鼻鼾啊嘛。 跟住就点啊？跟住系梳洗， 梳洗咁啊，落去下面食个早餐。 早餐都 OK 噶系嘛？ 早餐都系啲穷捻劣食嚟噶啦，啲咩馒头啊，白粥 有冇肉啊？ 好似都有少少，你记唔记得啊？ 我就系食嗰只蛋啫，因为咧我觉得最矜贵就系嗰只蛋啦，只鸡蛋。O K 啊，仲有咩咧？啊，仲有啊，半碗橙汁嘅，不过啲橙汁咧就唔系热，点解会热咧？因为嗰啲橙汁叫橙汁嘅意思咧，就系一啲冲剂嚟嘅，就 系 橙出嚟嘅， 柳子水嗰啲系。 唔知啦，似乎嗰啲唔知一粒粒咁冲落去。 我咪去维拉明施救啊嘛，惊系伤风啊嘛，我估应该 系。咁啊，我见到都唔捻开话，我净系饮咗杯橙汁就算啦。 咁你去再出边附近搵嘢食咧？ 都冇乜胃口，因为之前嗰晚食呢个火锅食得太饱，滞晒啦。 咁跟住嗰一日嘅活动系原先安排点样？ 我哋安排就系去呢个旅顺口，咁参观一下一啲历史遗迹 啦。旅顺口可唔可以介绍下咩？系咪一个港口定系咩？ 系一个军港嚟嘅，咁即系呢百零年嚟都系大家互相各国列强咧侵占呢。 即系 读历 史咧，基本上咧就系嗰度占咗近代史好大个部分嘅。 咁而家其实旅顺系一个都系一个港口啦，系咪？ 都系一个军港， 系一个军港嚟嘅。但军港可以参观嘅 咩？唔系，咁啊，当然嗰啲部分我哋就冇参观到嘅。咁啊，都通常都系睇翻一啲即系当年嘅战争景点啊，成咁啦。 即系会有啲咩？有啲遗迹啊，有啲嘢。 当年战争嘅遗迹啦， 系啲说明啊，啲咩嘅咧？ 即系包括呢个东鸡冠山堡垒啦，呢、這个203高地啦，系啦，冇错。咁啊，我哋就喺Ibis附近，咁啊谂住接的士啦，咁啊一去咁啊问价嘅时候，普遍都系话150啊180咁啦。 系来回定系一程？ 去啫。 你如果你上咗车，冇谂过你翻转头会冇车嘅。 初头我哋原本系冇嘅， 冇考虑过呢个问题嘅。 但你坐越觉得唔对路。 唔系因为啊，因为小市民咧就系、是、嗰、那个。因为就觉得吓、啊，我喺个 Google 认识嗰个地理咧，就应该好近 嘅 啫。 其实应该系坐一个钟头的士到，咁啊去到嘅都系讲紧大概40-50公里左右嘅地方。 我哋讲系啲高地，都系啲山上面嘅系嘛？会唔会啊？ 咁我睇见嘅距离都唔系话太遥远，应该都系可以截车搵到。 40-50公里等于喺呢个中环揸车去机场嘅 啦。差不多啦。咁啊，然之后咁啊，嗰啲咁啊开180啊，成嗰啲我哋唔捻理佢啦。咁啊，截到有一个的士佬，咁啊，然之后就同我哋讲话，你哋去嗰个地方比较远嘅，咁啊，不如咧就打标啊，比较公平，咁啊，你哋如果冇车嘅话，咁啊都可以坐翻我哋车翻去咁样样，咁啊，我哋就咁啊上车啦，咁啊，然之后咧，我发觉呢个师傅都几好倾噶，因为佢哋 即系遇贵人啦， 系啦，咁啊，佢听到我哋系香港嚟嘅，咁啊好开心啦，咁啊就一路沿途啊介绍啊呢、這个系咩景点，嗰、那个系咩景点，咁啊都相当多大连嘅掌故嘅，咁即系例如行过呢个斯大林广场嘅时候就话嗱、啊、呢度咧本来咧就有呢个列宁同阿史太林嘅铜像，咁啊只不过咧啊。薄熙来做呢个市长嘅时候呢就觉得佢哋揸住支枪怼住呢个市政府呢、啊、就唔多老 礼。嗰个阿司机叔叔都系呢个姓薄㗎。咁啊咁啊阿薄阿阿薄薄师傅呢啊薄师傅呢就呢就咁啊议价嘅时候呢就系咪八二蚊，跟住话哎我公平啲呢我打标过去啦打表啦啊咁样。咁其实呢我发觉打表过去呢就咁过去就系100几蚊嘅啫，就唔系好贵嘅。咁、啊、佢就哎不如咁啦，哎你哋有冇諗过，系佢提出嘅。冇车翻嚟噶，跟住我哋知系系冇车翻嚟噶，原来系系啦， 佢未嗰转先嚼你啊嘛， 系啦，跟住话，唉咁啦，咁我嗱我咧就收4点几间嘅，不如我就做导游啊，车你过去，不如一日咁游啦，唉，横掂我都想玩下嘅咁样样。其实咧，我都有个心谂，佢都系想奔波啊玩下嘅啫，咁啊有钱有钱赚有乜所谓啫吓。 咁啊，一路我哋咁啊，沿途咁啊，睇下即系喺车上面睇下附近啲街景啊，成咁啊，佢系逐项介绍啦。咁其实大部分咧都系日本人起噶啦。咁啊，啊呢、這个系日本人起嘅，嗰、那个日本人起嘅。咁啊，有一啲好藐视嘅地方咧，就话，诶、哎、呢、這个当年啦，薄熙来做市长嘅时候啲政绩工程咯，咁啊点点点啊咁样啦。 小市民就问到啦，诶、哎、呢、這个咪就系呢个斯大林广场啊，即系而家叫咩广场啊？ 而家叫人民广场嘅。咁啊，头先讲开呢个铜像方面，咁啊，阿薄市长又觉得好唔老礼，就拆鸠咗佢，咁啊搬咗去唔知。旅顺嗰个苏军烈士陵园，咁啊，然之后就改咗名叫人民广场啦。咁啊，其他好多唔同嘅景点啦，咁啊，好难一一细数。咁啊，一路咁啊，坐车咁啊，啊呢条隧道咧，日本人起嘅，又乜又成。咁其实 系啦， 成个大连旅顺嘅建设，好似好大部分都系日本人起嘅。 咁啊，真系几扎实嘅，个城市嗰个咁嘅 planning 系 OK 嘅，其实系吓。 咁但系就跟住阿博师傅就佢带咗你玩一日啦，差唔多。 咁啊，先带咗我哋去呢个东鸡冠山堡垒先啦。 嗰个系一个景点嚟嘅， 系啦。 但其实系如果啲景点，如果系咪即系如果你讲，譬如啲系咪真系？如果你自己唔揸车，系冇公车可以去到？ 第一时间咧，因为我哋过去嗰阵时候咧，唔系旺季。如果系旺季咧，就好多日本人。 哦，即系佢可能有 local tour 嘅，可能系。 系啦，冇错。 咁啊，我哋啊坐的士上去啦，我哋见到咧，其实真系冇车嘅，咁啊都系一个荒山野岭， 因为沿途公车站又冇乜差都冇嘅， 系乜柒都冇嘅。咁啊好啦，咁啊上到去，咁啊都系喺个停车场见到啊，得两部车咁大把嘅啫。咁啊，即系如果我哋系冇呢个博师傅带住嘅话咧，系要行路落翻。 但除咗佢嗰啲景点，佢又去嗰啲旅游设施，即系洗手间，我谂应该有噶。 其实有，咁啊，全部都系噶啦，都要收买路钱噶啦。咁啊，上亲去唔系 系咩有收咩？ 有啦，60蚊啊，入场券啊，好晒。 唔系入个厕所。 厕所就冇，屌惊你周围屙啊嘛！ 哦，即系去，即系每个景点都再收钱嘅。 系啦，冇错。咁啊，有啲地方啊，仲好笑添，可能啊，嗰度有1蚊，嗰度有1蚊咁样啦。咁啊，呢个东鸡冠山咧就冇乜嘅。咁啊，先入到去，咁啊，睇下佢入面有个博物馆。咁啊，个博物馆嗰啲嘢都好撚流啊，全撚部都系即系唔知喺电脑度编翻出嚟嗰啲相啊，成咁 啲 revolution 系极差嘅，咁 咪冇可以变黄啊嗰啲相。 呢、這个 由于个电脑咧系嗰张相原本系黄色，咁咪变咗黄咯。 系啦，冇错。咁啊，咪睇下佢壁报版嗰度啊，当年啊，即系打呢个日俄战争嘅时候，咁啊，即系嗰个路线图啊、剩啊、啲人样啊嗰啲咁上下啦。 咁啊，当然啦，咁啊，我哋都好兴奋啦，因为啊，终于感受到呢、這个吓、啊、 板上之云， 板上之云呢、這个第三军啊，呢、這个日本军乃木典希啊，点样用佢挥军去进攻呢个咁嘅东鸡冠山，系点样惨败嘅啊？因为咧又死捻咗万几人嘅嗰、那个山 ，OK 吓、啊。 咁啊，一路喺度睇啦，嗰啲展品啊，当然都好捻流啦，都唔知边度买翻嚟。我哋见到有支咁嘅所谓嘅唔知机关枪定乜叉嘢，居然有个纳粹佬， 系冇错， 咁系咪嗰条同德国买呢、這个？ 但系当年。 系未有， 好似未有 纳税嘅样。 系 啦，就算呢个希特拉都可能仲系B B 仔嚟。 系1905年啦，OK。 系啦，啊，后面嗰啲牌啊， 系应该2年后先出世噶。 系啦，嗰啲牌啊，写住请勿触摸，我哋啊尽情触摸咁啦，系啦。 仲要影住佢点样触摸啦。 系啦，咁啊，然之后啊，佢好似入面有个放映室啊，会播翻嗰啲咁啊旧时啲纪录片，咁我哋都费紧事啦。 跟住， 你真系跟入去度播呢个板上之云嘅精华片段咩？ 咁啊。阿博系冇咁先进嘅，阿博师傅仲问我哋睇唔睇？呢啲相冇得睇嘅，唔使睇嘅啦，咁样跟住走啦，咁啊。 咁啊，完之后咁啊，走去行下佢嗰个堡垒嗰啲咁啊 遗迹啊， 系啦。咁啊，一路行下，啊，听到居然有把假妹嘅声音啊！ 系冇错， 讲日文喎、 啊。系 Kononi 吓，跟住又讲，咁都勉强听到三分一嘅，因为佢讲得好清晰吓。咁啊，讲翻 系啱咗有两团啊， 其实就唔系嘅，呢个就系我之前。一路好希望拥有嘅一个叫半入迷，系啦，咁就有两个假佬，咁啊，然之后 年纪大概几多岁到啊？ 大概50岁左右， 系啦。 然之后咧，咁啊有个女仔，其实睇落个样咧就应该系中国人嘅，咁但系咧就佢 能粗流利日语， 系啦，打扮系比较时尚，咁同埋一口流利嘅日文，咁啊我哋都觉得非常之吸引啦。 系啦、 啊，一路咁啊跟住佢咁啊行啊行咁样，然之后咧，啊我哋啊撞紧到就大陆旅行团喎，就唔知边 Q 个省嗰啲咁啦，可能南方嗰啲咁啦，唔知江苏浙江嗰啲咁啦，啊从冤巴闭嗰个咁死人导游咧，咁啊啊啲人声又 黑身 喎，咁然之后咧去亲边个景点，啊呢、这个就系、是。日本人好鍾意嚟嘅地方啊，实行佢哋嘅军国主义教育啊，点点点啊咁啦。 系啦，冇错啦。咁嗰啲啊，咁嗰啲游客啊，是日本人都是怎么样欺负我们啦咁样啊。 但系当然有啲团员都系有点疑质疑嘅态度。 真的吗？ 我呢度就话百几年历史完咗，真的假的啊？ 我啲造假好多嘅人。 但系我哋睇落咧又。比较坚嘅，因为有晒弹痕啊，有啲俄文啊，成咁样，咁其实都系，其实系烂石头嚟噶啦。不过咁啊，一个经历过历史嘅烂石头嚟嘅， 即系坚啲嘅望落去。 系啦，冇错。咁啊，周围逛咁，其实都好似去远足去行山咁啦。咁啊， 但嗰个天气好唔好嘅？都 OK 嘅，应该。 原则上 OK 嘅，但系其实点讲法咧？个能见度比较低。 咁呢个唔系得大连都系咁样啊？ 系啊，冇错， 都系比较多毒雾啊。 系啦，咁啊，初头我哋都仲以为系雾，咁其实咧之后睇新闻先知咧系一个好严重嘅 PM2.5 嚟嘅。 即系可能你唔觉，但系你行行下见到隔篱嗰个国内旅行社有两行晕低咗咧，知同唔系？ 系啦，咁啊，我哋一路咁啊行下行下，咁啊都风鸡冠山就行完噶啦。 但天气系几多度？十零度有冇啊？朝头 大概十度到啦。 OK， 系啊，因为嗰几日开始就会转冷啊，所以咁啊开始慢慢系变冻嘅。 系啊，咁啊去完嗰、那个之后咧，咁啊再去另外一个景点啦。 咁啊，然之后咁啊，我哋就去呢、这个叫做日俄女信监狱旧址。 系啦， 系啦， 而家变咗间卡拉 OK 定系？ 其实都系旧址嚟嘅。咁啊，居然一件好窝心嘅事，系唔捻使入场费嘅。 啊， 系啊，免费入场。 点解咧？ 呢、这个就留翻后话。咁啊，我哋咁啊走入去啦，咁一路咁啊行，咁啊都真系，其实都唔系太流嘅，咁啊都真系监狱嚟嘅，都冇必要去做作假啊成咁啦，咁啊喺度睇，咁啊但系见到啲壁布板咧，一路沿住行行嗰、那个咁啊监狱啊走廊啊成咁啊啲壁布板咧，啊唔知点解好捻多韩文啊，讲啊唔知乜捻嘢爱国烈士啊成嗰啲咁嘅嘢， 系啦， 咁啊都系比较有趣嘅，咁啊原来呢个旅顺监狱咧。当年呢就主要唔系运中国人㗎喎。咁其实系运韩国人嘅。 ok。 係啦。咁当年呢就有好多泡菜佬啲搞屎棍就反抗呢个日本嘅殖民统治啊，又走去刺杀伊藤博文啦，又呢又咁啦，搞恐怖袭击啦。咁普遍呢就运撚晒喺呢个旅顺监狱度嘅。 哦，咁样嘅。但嗰个监狱规模有几大啊？ 其实都 好大啊。 颇大下㗎。咁啊，有三层高嘅， 成个城堡咁样 嘅，系啦，冇错。 咁里边有操场啊，成 有都有都有。其实外面睇个建筑都几靓下添嘅。咁啊，然之后入面咁啊，当然啊，都系即系可能 个 监仓入面啦，咁啊都系个铁笼咁啊，食饭有嗰度，屙屎有嗰度 咁啦。个草鞋啦， 咁当年嗰度都好先进嘅咯。如果去洗手间啊、食饭嘅地方都喺里边嘅话， 唔系嗰个马桶嚟 嘅，哦，马桶嚟， 系啦，冇错。 嗰、那个草，佢系竹织嘅草鞋嚟嘅，全部都系。 啊，咁啊有啲咁嘅咩禁闭室啊、成啊嗰啲咁啦，咁啊。 咁啊有嗰啲死者嗰啲咁嘅毛巾啊，摆晾晒喺度啦，咁样啊， 啊，咁啊，然之后行下行下，仲有嗰啲咁嘅咩行刑嘅，即系民调嘅地方啊，成嗰啲咁啦。 系啦，咁啊睇翻当年咧，点样去再教育呢班咁嘅人啊，吓，因为咧嗰度有个神社喺度嘅，系啦，就可以拜佛嘅。咁啊，受过呢啲咁嘅好疲累嘅工作一日之后咧，就要受个思想再教育，吓、 啊。哦，即系而家佢嗰个位置仲喺度，咁但系就唔需要入场费嘅。如果冇里边有冇管理员嗰啲嘅咧？ 有管理员噶，咁啊，普遍都系坐喺度瞓觉啊，玩手机咁啦，咁啊，都系一份休差嚟嘅。 啊， 咁去完呢个监狱仲有咩地方要去咧？ 咁啊，我哋其实一路咁啊行下行下，咁行到最尾，咁啊有一个纪念馆咁上下嘅嘢啦。 纪念馆系卖呢个 souvenir 噶？ 唔系，咁啊人哋系好 grand 嘅，即系悼念啊当年咩安重根咁啊嗰啲咁嘅烈士咁啦。系啦，冇错。咁啊，然之后咧，我哋行到最尽嗰度，原来有一个筹旗箱嘅，入面系塞捻晒韩币嘅。 系啦。 哦，即系靠呢啲都 OK 啦。 系啦，所以就唔需要靠啲咩入场费嗰啲咁嘅嘢嘅。 哦， 真系非常之好啊！ 但你嗰行就系最主要系去呢三个地方啦，定系 唔止啊？行咗好多个地方添噶， 系嘛？咁但系最后系都系揾到阿博师傅先可以有呢个回程车。 冇错， 系啦， 亦都系揾咗博师傅先去到。 因为当初我哋喺 Google Map 见到大概一点几公里嘅路途，原来系要落山啊， 上 山， 上山， 唔系好明显。如果你话佢嗰啲碉堡好明显喺个山上边啦，唔喺地底噶点啊？ 同埋第二样嘢系冇的士经过嗰度嘅 ，OK。 系啦，即系所谓嘅鸟不生蛋的地方就咁解啦， 即系冇 鸟不生蛋的地方， 上咗去就落唔到。 因为嗰日你如果系食饭系，即系我听你咁讲，即系好似系完全系冇呢啲设施。 哦，冇食过晏昼嘅。 系啦，其实本身我哋个 planning 咧系谂住去食下个海边咁啊，去食嗰啲咁啊烧烤海鲜嘅。不过因为行程太过紧密，咁啊干脆喺阿的士啊食下瓜子就算啦。 系啦，嗰度大连特产就系瓜子啦。 瓜子咁，你水有带去啩？ 都冇㗎，都係喺嗰度買支嘢飲啦。 咁 OK 啦，都可以。咁即係起碼就係即係去到你到達呢個大連嘅第二日嘅行程，聽落去講都相對嚟講都比較 充 實 啊。 係啦，都係好正面嘅。 影好多相啊，即係證明啊，到此一遊啊。 冇錯，係冇畫到啲咩丁錦豪到此一遊嗰啲咁嘅鳩嘢啦。 係，冇錯係啦 咁最後係玩遊劍中，因為頭先第一次講過係大概 嗱咁啊，我哋去到日俄監獄嘅時候咧，其實都係講緊十一二點嘅事。咁啊，我哋咧本先咧係預計係去玩到六點嘅，不過咧之後我哋先發覺原來個太陽咧四點幾就落。 同埋有冇街燈嘅咧？嗰啲地方啫。 都有少許嘅。咁啊，我哋就暫時啊講住兩個景點先啦，之後啊再去分享翻呢個咁啊奇妙嘅旅程嘅。 咁我哋頭先都有講過啦，係去六日五夜噶嘛，而家先係去到第二日嘅啫，係一半 嚇。其實原則上嚟講，呢個係 day three， 不過有一個唔係太光彩嘅 day one， 所以我哋當係兩日嘅。 即係好難同人講話你去呢個大連審問，但係有半 day 去咗東莞，係好難理解。因為東莞第一日冇機場，你又唔喺東莞坐飛機去大連㗎啦，好似。咁而家無端端喺香港去咗呢個東莞咧，如果大家冇聽到呢個第一節咧，可以聽翻啦 ，OK 啊。 好， 咁我下次再继续呢、這个六日五夜嘅呢个大连沈阳探索之旅，好系咁， 拜拜。